好，欢迎到《他乡周报》這個禮拜咧，就哇都算颇多娱乐新闻嘅，即系难得地系娱乐新闻几多嘢嘅。好，喺讲新闻之前，介绍我自己先，我杰特， 孙马富， 活跃， 系啦，咁就推咪嘅小静。今个礼拜讲咗，首先一定讲咗一单最都自己仲炒紧嘅，就系、是、日本嘅《科神二魔术奇缘》就Stemma 事件，简单嗰个就系揾食应该点译咧 ？Stemma 线稿咯， 线稿啦，系啦。咁咧，其实简单就系 整线稿咯，成班有仔夹埋，其实夹埋嘅。 嗱，好简单就喺某一日，突然间有七个漫画家，你识定唔识都好啦，就突然就同时出咗张《科神二》嘅感想画定点样啦。咁咧就之后咧就俾人踢爆咗佢，就系迪士尼做宣传嘅，咁迪士尼出道歉。咁其实好简单嘅，本来就系咁样就系结果后嚟画咗就可能爆大，就系、是。迪士尼其实都做呢啲嘢，依单嘢只系其中一次，就迪士尼要挖，揾啲漫画家请优睇优先场，即系揾啲懒系即系影评啊、漫画家俾佢睇优先场，然后就叫佢画漫画，就出档就当系感想文，就喺出头出，就冇写广告，因为如果正常嚟讲，如果你呢啲咁嘅嘢咧，你要宣传嘅话咧，系要写啲嘢广告啊咁样嘅。 嗱，点讲咧？我查过好多次喺世界各地咧。是冇呢條法律喺度嘅，即係法律上係冇咁嘅必要嘅。但係就 公關災難啫，純粹 係。做同唔做嘅人都有，即係如果唔做嘅話，就叫做隱形行銷。就因為報，如果你係點講啊？因為隱形行銷咧，就有機會去違反呢個公平競爭法。即係香港冇啦，台灣香港嘅公平競爭法就唔包括呢樣嘢，但係台灣嘅公平競爭法就好似係包嘅。美國好似唔包，即係有啲國家包，有啲唔包啦。咁就應該佢呢個 case 啊，應該就係、是算係遊走法律邊緣，因為佢係以呢個褒隱形行銷去褒獎，去褒揚自己，即係個 宣傳自己產品咯。 咁就通常就唔會違反法律嘅。 咁但係唔緊要啦，都係即係關公災難呢樣嘢，唔理你犯唔犯法噶嘛。 總之就好難睇啦，即係等於即係啲類似咁嘅狀況，通常爆咗出嚟就一定好難睇噶啦，因為其實等同講大話，其實隱形行銷嘅道德缺陷都係一路講緊係講大話啊嘛。 因為其實依單嘢其實你兜口兜面直講嚟，我係揾佢嘅話咧，大家唔怪你嘅。因為講真，日本啲戲啊，成日都有噶啦，揾啲影評啊， 或者唔使咁直接嘅，可以話公司嗰間公司請我去睇電影。跟住乜乜咁都算係一個可以接受，即係話 佢寫明咗啦，佢請我睇戲，希望幫我畫篇感想，得照畫冇問題嘅。 唔係，或者係佢請我睇戲，然後我畫篇感想，都尚算，我覺得尚算可以接受。 因為最麻煩，其實點咪睇穿就係、是、七個漫畫家好七個就係同一時間出，冇咁巧啊嘛，同埋嗰時係要即係巧得太準啦。跟住佢 視乎情況啦，因為有樣嘢叫做公關場嘅物體嘅。即係話嗰一場就淨係全部都淨係請公關，即係揾啲名人嚟睇咗先啊，揾啲記者去睇咗先啊。即、嗯、我經常就睇呢種場， 睇唔少咯， 係咯， 非常多添。 唔出奇呢樣嘢。 我呢度講啊，喺方面入邊咁樣鳩吹，我都有提醒各位啦。 呢度惡胎嚟嘅， 唔係依個我唔係問題嘅。咁你講咗你公關場啊、媒體場啦、優先場呢啲 OK 嘅。咁你寫稿嘅，既然諗住做閃稿嘅，坦白啲啦，冇所謂嘅。其實即嗱。係點解依家嘢咧多人抽水嘅？有個叫追名高志嘅漫畫家就明抽水嘅話，我冇睇攝影場㗎，不過都照畫漫畫。未死，姚衰光喺度抽水啊嘛，又畫科神，佢畫科神一啊嘛，呢個啊衰光，我睇見哇抽水抽咁準啊，真係。不過依家就唔講追名高志住。咁咧依家嘢其實咧就可以俾人畫翻佢嗰啲其早年啲嗰啲嗱呢個前科啊。因為其實咧， 邊個嘅前科先？ 就迪士尼啦，迪士尼最中意玩隱形行銷噶，要吸 啲如果你要玩，唔係我好想吐槽嘅，如果你要話迪士尼啲問題工作，我諗我哋要講三日三夜。 嗱，寫詞典噶咯喎， 好簡單就係講最近一次，一般嚟講，應該咁講啦。最近一次令我好火大嘅有咩咧？星戰。最後絕對冇事。我睇完套，我睇嘢之前，我揾咗影評網，全部都係同一，差唔多叫做咩？差唔多同佢兩日內先出嘅嗰啲讚不絕口嘅影評啦。跟住我睇完之後火都嚟埋，擦下擦鞋。 個問題你咪真係信啊？影評 唔係信唔信嘅問題，而係你見到佢擺明講大話，就係有種侮辱緊。 唔係，你方神帶條戲冇條，即係關鍵。如果套戲 OK 好睇嘅， 傑特嘅講法係佢睇完入場，然之後 唔 係 啊 屌，咦喂， 咁你明知佢垃圾或者估到佢垃圾都可以入場㗎？ 唔係，我係睇完出嚟好火滾，又揾鑊影評。跟住一睇，跟住揾到資料， 竟然有人喺度讚不絕口啊！ 而一睇時間，全部同嗰兩日外出嘅。 我再重申一次啊！時間咧就真係可以係純粹係公關場請人去，公關場請人去就唔一定同時間。 但賺嘅嘢係差唔多，即係去到一個就係、是、我頂你個肺啊！ 即係嗰下根本就係火上加油， 係火上即係嗱，嗰啲科神咁套戲如果好睇 ，OK 冇問題嘅，即係復仇者你套戲如果 OK 嘅，整形行銷得。大家心，大家條氣冇急，即係所以我就覺得就是、 主要都 係 講緊講大話啫。 講大話啫，但係套戲唔可以好睇，你整埋咁嘅嘢，更加火上加油，即係應該就係、是、我頂你個肺啊！即係嗰下先嬲啊嘛。 當然啦，最嬲嘅情況應該就會係睇咗啲影評賺到天上有地下無，本來冇興趣變咗有興趣，即係佢做呢種行銷最想做嘅效果、 就是， 然後你又發現咗佢原來係呃鳩你嘅， 星戰咪咩咯， 更加會火大啦。 結果星戰好多人睇，好多喺鬼佬影鬼佬咧啲觀啲即係一般人睇啊，炒一曬就依樣嘢啫嘛。你啲影評又咩乜嘢讚不絕口，跟住睇落去火都嚟埋，大佬你嚟下觀眾天外飛仙，我頂你個肺啊！ 即係話如果你係讚否兩句，因為有啲作品真係會咁嘅，即係有啲人即係你睇個關注點問題。即係呢個《死亡國師》6.8 分呢啲乜嘢都可以唔係特登踩佢㗎，即係你注重點問題，可以會咁嘅問題出現賺翻分啊！但係如果係因為供應，即係一睇就知係一套垃圾，唔係因為你關注點，而係佢真係一套垃圾，但係有人讚佢，賺到炒到乜咁？ 係啊，你會覺得好醜目㗎！ 呢啲咁閃到咁嘅地步嘅線稿咧，就因為老實講啊，如果一套嘢真係一套垃圾嘅話咧。你煽起嚟咧， 你要揾呢啲線稿上埋 O 站啦，大量啦， 仲有一樣嘢唔緊要啊！ 乜嘢啊？ 星戰 寫過啦， 星戰絕對冇事啊！最仲有後著就係、是、當啲觀眾炒蛙菜撐嘅時候，啲影評仲喺度死撐話，係佢依係創新角度，我頂你個肺，仲要包佢拗啊！嗰下先整得火鬼嘛，咪點會搞到嗰啲後就嗱應該知咩叫陀衰家庭啦？不過套《Han Solo》其實唔差嘅，問題就係、是、大佬你抄咁大鑊，啲人火都嚟埋。 即係如果你唔係一個太蠢嘅寫線稿人啊，即係應該啲有經驗講經驗淡啦。如果你寫線稿唔係寫得太蠢嘅話咧，當套嘢真係差得太緊要嘅話咧，你應該係 spin 去啲其他同質素冇乜關係嘅地方。 阿蔡蘭教噶嘛，你睇嗱，你如果睇到我有張相合照嘅鋪頭，你睇下我笑容啦，冇笑容你要小心噶啦。 哦，呢啲都明示暗示嘅話，就算 個問題都唔係喎，蔡蘭係有合照，你就已經知間嘢唔使去噶啦。 未必。但係其實佢咪睇佢笑容咯。 雖然題外話，但係我認同 RB 講嘅喎。 就係、是、咯， 未必。但係佢笑容咧，睇笑容嘅 咩必出嚟？ 蔡蘭加持嘅十間都係女嘅喎。 冇錯， 即係只係撐在佢個女係女到阿媽唔認得，定係小女，即係話嗰啲尚算可以食嗰啲。 即係究竟係女到你會食唔曬就起身走，定係勉強食埋呢一餐先算？ 啊，或者係嗰啲唔抵啊、唔值啊、唔係呢個價位啊，即係仲係 OK 啊，但係你就係唔食呢個價。嗰一類啦，即係你呢個真係財難嘅問題啫，唔關事。即係我覺得，只要你即係我唔知你寫幾多啦。總之我偶不爾都會寫，雖然未必係用，未必係見到我個名啦。 實有嘅，講真的，做呢啲行線稿嘅。 即係但係通常情況就係、是、譬如讚佢啲僅餘可讚嘅地方啦，即係譬如劇情好垃圾嘅，就讚佢作畫好靚。 唔係啲用色好鮮豔噶嘛。 即係劇情又差， 即係內在美咯，簡單就係、 是。即係就話哦，大卡士。喂，大卡士冇话一定做得好嘅喎， 内在美咯，即系你好有内在美，好内涵，有心修养，有深度， 系啊， 即系条 你识写嘅话，就会咁样 spin 去啲其他地方，系啊，你可以咁样解读我啲问嘅，我唔介意啊， 正常嘅， 即系 你赞埋啲好，且讲真啦，唔好话啦，听自由节目都识啦，即系当主持赞埋啲无啦无嘅地方，我知道哪嘢啦，即系。我聽嗰啲聽個語氣，我聽嗰次某個主持佢讚佢講個片，佢讚啲地方，我聽到就是，呢套嘢佢揞住良心都讚唔出口嗰種嚟噶啦，已經係即係已經係叫收，即 係呢個就睇你愛有幾愛惜羽毛，因為當為一個 仲要講緊，你知呢個世界上唔係個個人有良心呢樣嘢噶嘛？ 我唔係良心，呢個係一個。 呢個係一個利益交換嚟 㗎。我純粹係回應翻啊，其實講揞住良心。 我覺得唔關良心事。 即係唔使揞住㗎啦，冇㗎根本。 我用嘅詞語係推廣台灣啦，愛惜羽毛。即係簡單講就係，如果我係唔係都夠嗌，都話夠話好嘅，收下錢就夠嗌好嘅，咁我以後我寫出嚟嘅文就冇曬公信力，咁仲揾鬼寫？ 可以再傾嘅，尤其台灣嗰邊有啲人點吹都有人信噶嘛，你記住。 總之就係、是你會維持翻一定，就算係你編走，咁到啲人攞住嚟同你對質嗰陣時候，喂，我冇話佢，我冇話套嘢好睇喎，我話佢啲聲優好大牌啫嘛。 識分嘅其實啲人就係、是，所以就係你留意下佢賺嘅方向。如果賺唔喺無邊際嘅，要小心噶啦、啊。 所以咪話係呢個係，我覺得佢呢類咁嘅情況啦，要麼其實我就根本就好發激，不 care 呢啲咁嘅事；要麼就係夠錢大夠到可以令佢覺得，我賣咗我個明星買一次半次冇問題嘅，慢慢後邊修復翻。 不過都冇乜㗎啦。 其實有陣時都唔係純粹錢㗎啦。喂，即係迪士尼揾你寫，咁你可以點咧？我迪士尼嚟嘅， 迪士尼嘅咁樣 係。以後唔合作咯，最多咪、 啊、真係以後唔合作啊！ 因為迪士尼大佬啊，迪士尼大佬而家迪士尼嗰規模喺度， 我所知 你合作 迪 士尼 的公關咧，佢最多都係唔再揾你合作，唔會再有啲咩小動作去話搞咩封殺啊之類。 因為迪士尼太大，你今時今日你冇咗迪士尼， 你寫電影影評嘅話，即刻地界王。 屎都屈食嘅你， 你有冇見過你有冇見過睇迪士尼嘅作品？ 咁你唔係第一，你唔係電影行嘅人，仲要喂呢度香港嚟㗎啦，已經有細咗。 好簡單， 所以傑特講緊係美國嗰邊荷里活的迪士尼啊，大佬。嗱，真啲 迪士尼、魯卡斯、霍士、Marvel。 我知大半個都係㗎嘛。 你如果唔識迪士尼，即係得華納㗎咋？得華納咪一兩間嘅，又唔關比亞。 即係同你所謂抵制國宣一樣。 咪就係咯，抵制國宣五抵制，真係少一半戲咁就去到。不過依單嘢就係， 最緊要你仲要唔係話 fans， 你係靠佢揾食， 咪就咯， 大佬。 做個影評人啊，的確幾難甩到 嘅。唔係你冇啊，你靠佢揾，你靠佢開飯嘅話，你唔甩唔到迪士尼嘅，你唔敢得罪迪士尼嘅。 即係，但我覺得佢呢啲就真係，喂，呢啲係有你唔一定要拒絕佢嘅嘢，即係佢啱啱都講咗咧，啲技巧少少，唔好咁。 你估個人都有技巧過咩？唔好咁啦。 我覺得你連寫線稿嘅技巧都冇，你真係咪撚做影評人？ 大量呢啲人喎，大問題呢行 收撚咗啦，收撚咗啦 ，OK。 放心啦，呢行係容許大量應該唔合格嘅人做嘅。好嗱，講另一單嘢就係更加好笑嘅，街市社長拍裸照妹所發聲幽默嘅少女被捕。 呢個真係超級娛樂新聞啦！ 哇，夠好笑！我睇完之後，噗一噴飯，跟住睇個名，乜水啊你？ 唔識嘅。 係啦，個社長叫做 坐正，都係呢幾個月嘅事啫嘛。 個寫咗叫卷自博，就係、是、因為影咗啲揾咗引咗聲影，跟住佢引咗聲優想做聲優女仔影裸照，諸如此類就俾拉咗。重點係加力士社長，當時睇完就噴咗，哇乜咁激，跟住咁激啊！加力士等先，加力士做聲優，即係突然間我轉一轉，等 唔係㗎，其實加力士真係開咗間公司去做聲優 project 㗎。這個社長之前的 title 就是那間公司 的大粒咯，他真的坐正回加力士這邊都是最近的事嗎、 哦、因為加力士現在是、除了他還有幾一還有沒有他還有沒有、版權在手上呢？ 版權就大部分都不是加力士，他為了我不知道他是為了什麼，應該是為了些財務，你可以說財技啦，因為加勒士是一間隨時會執的公司，它的資產是隨時會被人買沖 了， 所以聰明的就是會開一間公司另外放它的資產，即是它的最大資產就是 DDIP 版權那些東西另外放開，所以就算加勒士執掉了那間，我那間叫什麼倉我忘記了，是另外一間是去放版權的，所以加勒士本身呢， 那你說 Ava 那間還是哪間？ 嗯， 嗰 個 就 關 事啦，係咯，係 Ava 嘅版權係又另一樣嘢去。 Ava 獨立噶嘛版權， 獨立嘅，獨立嘅。 因為佢嗱， 咩加力士而家最大鑊嘅反而真嘅，唔係加力士間公司大鑊，係佢班老臣子大鑊。 嗱，好簡單， 因為阿朱阿九喺加力士走出嚟，好多時都會開翻一間嘅加力士乜嘅公司， 加力士米子啊、佳拿啊咁樣 之類啦。 首先， 不過佳拿可以再傾，但係啲加力士。 米字加力士咯， 地方 一隻隻行去嗰間，咪又要加力士乜乜咯？ 係啦， 這個問題是，喂大佬， 風評被害咯， 你用翻唔係，唔好話被唔被害，你攞嚟嘅。 唔係唔係，嗰啲你話加勒斯括弧地方嗰啲咧，我印象中係社內創業嚟嘅喎。 再傾啦。割咗只噶啦，好多 割晒啦。嗱，首先我 有应该未晒嘅，但好多都割咗咯。 嗱，首先今次最就反最快极速嘅，差唔多叫超音速割只嗰、那个，就系 Kana 嘅暗夜。 暗夜啦，唔使讲啦， 真系 啦， 呢个真系 呢次真系风评被害唔难。 因为就 系 大部分嘅报道，都包括一般报纸、动漫新闻，都系讲。做 Eva 嗰間， 做 Eva 嗰間，因為加勒斯 咁當年真係真係 Eva 嘅。 Eva 出完之後，佢一路嘅介紹台詞都係做 Eva 嗰間，而唔會係做任何。 金巴斯啊， 金巴斯， 金巴斯 不如王立咯，好唔好？ 係咯，乜都好啦，係咯，再舊少少。 嗱，首先講下幾間啦，講下幾間由佢，我而家揾咗站，我睇資料揾下資，即係一般嚟講出嚟嘅資料。 你除咗買支紙寫咗邊嘅？ 首先咧就 Kana 啦，就係而家脱離咗啦，就而家就 Eva 啫。 Eva 係。跟住就板機社，就係白松雅之啊、金石良之啊嗰班友。 呢兩間係好少少噶啦，因為你除咗行內人之外咧，冇乜人會聯想到將佢哋個名同加勒士聯想埋一齊嘅，其實有。 跟住咧就朱色護者Kana 就本來就福島嘅福島加勒士嘅一個，因為叫做朱色護者Kana。就係另一個而家。跟住好似就赤青后尾嘅米子，加勒斯米子， 米子之石系 啦，咁就依几间嘅，咁咧就喺阿暗夜快速割席之后，佢都差唔多半日左右啦，就已经全部出晒通告噶啦，就话一句字唔捻关我事，依条一乜依有我唔捻识佢嘅，佢乜生佢乜东家唔捻关我事，你唔好理 我。但系呢个唔系割席，我呢个系事实嚟嘅，真系唔系同一张席嚟嘅。 唔系就系 咁外面个认为你加勒斯有关系噶嘛？ 因为好啱就系。 咁你行內人知啫，我哋知啫。 但系我稍都，你唔系除非你好熟嘅，唔系一般嚟讲，大家記得就係咩？加勒斯啊，暗夜啦，赤井孝美啦，學卷和哉啦，通學真子啦，但係有幾啲名嘅。 唔係一個減肥 KOL 咩？ 佢做咩數咗出嚟？反而佢少事喎，因為佢做咩數咗出嚟啊嘛。 好似嗰啲唔關事。 佢喺加勒斯走紅之前已經俾你睇咗出嚟啊嘛！佢咩嗰時佢咩成加勒斯係 嗱，都一樣情況啦。你睇下江田嗰時，你都係會提翻加勒斯。 唔係加勒斯走師傅咧，就係咩？加勒斯赤字傳説嘅創始人啊嘛！佢由佢開始砌加勒斯都未好過。 唔係創始人，係始作俑者。 跟住加勒斯未好過，雖然暗夜都負責。 雖然暗夜，我正想講。即係實際上係其實係暗夜搞出嚟嘅，即係江田係只係 孭咗只鑊， 孭咗只鑊，但係佢批俾佢咁樣做一次就話俾人拉啫，你下一次再搞啲乜嘢，即係所以 一套和立宇宙軍，即係再加咗拉丁亞兩套，搞到加勒斯欠債累累。 金巴薩， 金巴薩，金巴薩好似唔係最鑊， 金巴薩已經係現咗形。獲咗噶啦， 跟住冇掩飾拿丁亞，本來喺度還錢，結果都係賴嘢啊嘛，即係飲嘢，即係信佢死得人多啊！呢條友獲都係咁搞，加勒斯欠債欠到而家，跟住而家轉手轉到而家，加勒斯半家得翻空殼，又要搞啲咁嘅嘢。 是但啦，反正呢啲老實講啦，我喺我嘅印象，唔係喺我嘅眼中嗰邊，加勒斯已經係一個歷史殘跡嚟。 但係好少啊， 都係嗰句啦，即係。暫時都未係，但遲多幾年可能再提佢咧，大家都會問：咦，未執咩？ 咁啊，其實咧，我 剛才未執落。 呢次我覺得剛才執咗再起翻身， 係不死了， 即係唔係不死了？佢仲有揀，佢仲有個價值喺度咁解啫。 剛才相對講就啲價值嘅，剛才就好啦。咁講下今日麻尾單嘢啦，因為依係政治，依少政治問題又輪到你噶啦，阿末日。 即係呢個又係輪過， 而家又係 相關事務啦。我哋又跟即係。簡單講就係、是、佢演唱會入面唱一首歌，咁佢之後 CM 嗰陣時就 CM 時間 MC 係咪 MC 冇事？先講啊，全部都係聽翻嚟，但係因為有相當多嘅來源，我相信係事實嚟嘅。咁佢就喺歌機嗰陣時就話呢首歌原本上半部應該係上半部冇記錯，總之有一半啦嘅歌詞原本唔係咁嘅。咁佢喺網上見到張相之後就決定改嘅，係邊張相咯？我諗各位好有可能見過嘅，就係咧呢個香港警察捉住咗一條黑衣人，跟住打 應該係打嘅。 嗰、那個黑衣人上 面、 啊， 但 係 個黑衣人咧就係、是、件衫咧就係 Idol Mask 啊衫。 765啊。 而且係後面寫住765，係非常醒目地，而且嗰張圖 係。但係個問題，我相信有大部分人係唔會知係代表啲乜嘢嘅。 嚇、啊！我身唔嗰啲 friend 嚟 嘅，即係都仲係一個黑衣人俾人打啫嘛，常見啦。 即係然後就佢話見到呢張圖，佢當然認得啦。然後覺得心有感慨，所以就寫 了。好老實講啊，真噶呢張圖我之前已經見到，但佢提住我先至有印象。咦，係喎，765嚟嘅噃。 唔係我嗰陣時已經佢噶啦啦。 我真係冇留意咯。 因為我識嘅就會係又話唔好將個問題 spin 咗落去宗教戰爭做。OK， 即係嗰陣時講緊呢個黑警得人就黑警得人，你冇 spin 落宗教戰爭嗰邊。我好記得呢件事啊，所以我真同我非常之有印象。咁佢話就因為睇到張朋友有感而發，想話聲援佢，即係佢個聲援佢地定佢，我唔記得好似。總之就係對象就係俾人打過啦。咁有啲人就不爽了，咁邊啲人就大家好清楚啦。 心照啦， 啲玻璃心咧就出嚟不爽，話咩嚴上要抵制乜乜七七。雖然我個諗法就係、是、乜你有支持過嗎？好认真哦，我真系唔系好觉大陆嗰边有几多啲所谓嘅二次元，仲系有支持本家嘅人。 咁而家唔止净系本家， 而家 Media 啦 ，Media 有份噶 ，Media 佢有份。 因为一讲翻就系当 印象中 Media 好似喺大陆搞过 live 咯， 搞过， 就系咯， 狮子都搞过。 唔系最麻烦就咩？当喺反面之后，佢可能佢用狮 子 啲烧埋啊 嘛， 即系。總之就係佢哋突然間又發癲，咁但係我諗調翻轉講，咁你見到自己人俾人打，想支持個自己人有乜問題先？個自己人係支765鋪喎，人哋寫住喎，嗱雖然佢冇對人工，但係理論上喺個世界觀設定入邊，你都係765鋪嘅成員嚟嘅喎，即係當然係二次元入邊嗰個啦嚇。即係咁，我支持765鋪嘅成員有咩問題先？我作為一個。即係我都係765係我嘅成員。 你真係同嗰班人講道理啊？ 即係OK， 我 咩嘅意識形態敵對一切？ 即係我只係話佢，即係佢係咪真心支持香港示威者？我係有個，我相信係，但係係咪有咩？我係有個保留嘅，因為佢係真係睇嗰張相先有咁而發。即係簡單講就係佢冇留意嗰件事啦。 唔係應該講就係純粹地睇張相，突然間又突然 你見到自己人俾人打喎，然後俾一扎類似警察物體打。咁你支持警察定支持自己人咧？ 其實唔好理俾邊個打先，唔好俾乜嘢人打先，總之俾人打。 係啊， 俾人康康係水警嚟嘅喎。 誒、啊，你就算你就算佢街度無啦啦俾人打，你都可以有所感慨㗎嚇、啊。即係有乜問題啊？即係當然啦，佢哋唔會講呢啲道理就。咁就呢啲就大家知啦。 總之又係嗰四隻字意識形態咯。 唔係依家結果點啊？ 意識形態呢啲呢個係貴邊問題嚟？ 依家情況點啊？依單嘢而家？ 冇，咪嫌上咪嫌上，你又嚟嫌。 官方有冇嘢冇出 聲？官方冇咩特別嘅反應，冇跪冇剩，你 攔住你咯。 嫌飽佢咯，因為第一兩日唔算真係嫌得好厲害，因為 講到尾都係得微博有幾個 tweet 咁燒，但係你再冇再燒出去。 咦？咁嗰幾咁又係喺度煽風點火啫嘛？你先你判大，你冇你件事由佢自己慢 估掙咯。國內即係所謂國內嘅 P 咧個反應咧，其實仲有一種聲音就係係咪對家啲刺客嚟㗎？ 都話水警 好，呢個講法好， 我都話水警啦。 對家唔係話個警察係對家嘅刺客，係講話將佢走去燒佢鹽上嘅，係咪對家即係邊個對家？ 即 係 水警咯， 真係水嘅，即係仲有其他 妙警咯， 好天才 紅警咯， 然後走去令到去令到佢一搞起嚟，咁佢結果就係、是、咁、 那個、你大家明咩叫水警就知， 因為一鹽上個結果係乜嘢，大家心知肚明，就係、是、好有可能佢哋就唔敢再嚟中國去搞活動搞咩成。咁作為一個 P， 其實老實講啊，如果你唔係啲小粉紅上曬頭嘅話，其實你肯定就係想佢嚟噶嘛。 屌你嘅個個都想都想 幾 撚到鬥殺咩？ 其實個傷害係幾乎零嘅。咁佢官方既然冇乜傷害，你又梗係個屎坑唔臭，你又咪撚挖佢咁解啦。 唔係有陣時官方就係黐線嘅嘛，人哋講講。 而且以我所知啊， 冇事揾嘢做噶嘛。 即係你知近大南晚工啲歷史就係、是。佢唔管嗰啲咧就冇乜事，佢管親就會出事啊嘛！ 咩公司係啦， 即係所以佢而家唔冷處理我啦。以外，最少冇咩高調去 最好冷處理嘅。 即係所以，我覺得 應該冇乜，應該冇乜嘢，但係就嗯。當然啦，咁啊，你開個頭，咁我繼續講曬啲強哥相關的啦。呢、這個強哥剛剛有單就係冇乜嘢，其實呢、這個 B 站 FVO 嗰單 呼咗啊， 冇呀， 尋日呼咗啊。 12月30号、31号之前強制做身份認證， 係啊， 冇身份認證， 好似唔止一招喎、哦，全 B 站所有 game 都 係咯， 係。 系啊，我已经听咗人话，你话法借身份证出嚟做认证啦，已经。哇吓，咁都得？ 我去到咁嘅地步咧，仲要玩 B 服咧？应该一格有低温，你走去玩 B 服，应该奇怪啦。 正系正在嗱，真嘅，佢有讲过，唔一定要身份证噶，你可以 register 游客，咁咧你每日只去玩一个钟。 每天游戏游戏 一小时， 非常之健康。 游戏一日一小时， 高桥名人都做唔到嘅事，即系咁。我想只能說嗯你喜歡啦，即雖然我很明白這些肯定就是一些、不是自我閹割，就是這個、紅頭文件沒公開到紅頭文件要求啦，因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為了實名認證啊，還是為了什麼，應該 是強制，因為、這個肯定是趨勢，這個不是預言，肯定是趨勢，即是中國的網絡最終一定會趨向全部實名制，因為老實講對中國嚟講真係並不是什麼事。我要提一提各位，南韓全世界 internet 最發達的國家是實名認證的，上網是要實名認證的，所以 即係都係嗰句啦，實名又好，限時打機又好，都是他玩先的嘛。 即係係啊，即係呢兩樣其實調翻轉係泡菜玩先。 唔係銀行嘅中心啊，你記住。 所以嗱，呢次真係佢哋發明嘅 ，OK？ 最少我所知啦，應該真係起源於 大宇宙意志， 真係起源於韓國嘅。中國只不過係跟人後尾，仲要跟，仲要慢咗十幾二十年，算係咁噶啦。 邊個有普選有民主啫？ 即係佢唔係咁又有少少唔同嘅。人哋實名認證之後唔會上門查水表啊嘛。以我所知冇啦，最少即係佢最少以我未見到佢爆 出 啦。 起碼出唔到街先。 係啦。 啲垃圾嘢我哋睇唔到， 但係大陸係唔使實名認證就可以查你税表噶啦嘛，即係咁咁啊，其實好輕視啊，只不過係即係因為你如果你有玩嘅話，你都知咩事嘅，然後你冇中國氹埋佢咯，即係我神咁早就嚟㗎， 即係其他 game 都算啦。FGO 乜唔係話緊台服等於 B 服嘅咩？咁點解仲要玩 B 服咧？ 咁我好似個進度有唔同啊嘛。 唔同啲， 超前咗噶嘛 ？B 站快啲嘅， 台服慢啲嘛？ 台服最遲嗰個嚟，依家 係。即係我覺得你即係點講啊？即係如果係你係玩家，趁呢個機會戒你到大陸嘅所有遊戲。 咁啊，但 係你趁你講戒玩咧，我哋有位成員咧， 即係講開 FGO， 即係 好不幸地， 好不幸。不過就 即係佢唔係唔見 account， 不幸就幸咧兩睇 嘅 啫。 唔係嘅， 其實係不幸 的，脱離呢個賭徒生活啊，唔 係我覺得係幸運嚟嘅，就係呢啲嘅，真係 脱離部分嘅賭徒生活。 做呢啲早戒早著數，知就知啦，我哋 冇，仲有堅持嘅。 我心諗我又揾佢開刀嘅， 係啊，呢個真實案例呢、這個 提埋啦。超監管 FGO account 因為黑石嘅原因俾人封鳩咗。 是不是黑石啊？ 是黑石 啊！ 我哋叫啊， 代金保， 因為寫信過去問佢可唔可以解税，佢講到明貨金代行，所以唔肯開。即係雖然呢個真係可以算是新聞，可以唔算新聞嘅，因為一路都講緊係貨黑石有風險，有風險。其實又不會真係好多啲啲， 都係嗰句啦，中唔中啊？睇彩數嘅啫，老老實。 因為 佢 係講緊 佢喐唔喐你嘅啫，佢喐唔喐你。 六合彩都有機會中嘅，大家知唔知啊？ 最近 FGO 就係講緊又去封啊嘛，跟住佢咪中咯。 得閒就封下啦。 但 係佢呢部分都可以算係新聞嘅，即係佢又開始查啲黑石，因為一黑石一查一定知嘅。因為點解黑石佢會發現啊？因為點解佢話？因為啲人點解黑石可以咁平先？係因為佢。幫你放完之後，佢退費，同官方去退費。 嗯， 即係然後佢退費嘅話，佢一定係關聯咗你個 account 度嘅，你係會一定係會知係嗰個 account 嘅付貨費 有咩確嘅嘛。 所以你一定官方係一定知係邊個 account 放黑石嘅，只係爭在佢喐唔喐你咁解嘅啫。咁通常係忍夠啦，或者係儲夠啦，儲夠一 lock 啦，咁咧一次個風 標曬。最緊要又係嗰句，真嘅，就算佢揾都好，佢唔會殺絕噶。佢都係抽炸人出嚟祭旗嘅啫。 咁講啫，實係嘅，即係 抽中咁啊，抽中咗超監咁啊， 掂咯，所以话幸就不幸，可以再倾嘅呢啲。 算啦， 从此退坑，退坑保平安。我 系 呢啲，但系我 系受介绍 嘅新。最大嗰个坑其实唔 F G O， 我知。 但系你三大坑你退咗一个嘛？你 唔系，但系我唔系，但系就算佢退咗坑，啲录音佢都系唔出噶啦。 哇！你唔好讲我出嚟啦！ 你依家仲要猜嘢， 哇！好痛啊！依下 真系太过分啦！ 呢啲系真系呢啲真相唔好讲咁白。 水明抽啊！阿杰德 ，OK 啦吓，即系继续啲强国相关嘅。我觉得呢下嗱，呢一次一个就系真系唔知帮啲即系作喺大陆做任粉咧，真系特捻别辛苦。 咩啊？只玩一只 game 啊嘛？ 任团啊？ 咩啊？ 即系小朱玩一只 game， 真系任粉晨早喺日本托咗部机翻嚟啦， 就 系 咯， 系唔系咯？ 唔系好意思，因为两呢个系因为佢宣布有呢个中国代理版之后咧，系个代约个预约数啊，即系预约买机啊， 净系京东一个将一个网站即系站啊。 所以唔好讲净系京东，你可以视为京东接近用咗去咗几分之一。二三四五分之一的量其實不少的，因為真的很大部分去這些地方來的， 只是經過9個小時10萬步了，好像一傳一句說好像說應該連路有500萬步， 但是真的你等到行 各行你才買機就一定不可以叫任粉啦，好老實說句失格啦， 但是很大部分不是任粉， 你記住冇錯，但係我係針對翻講任粉呢樣啫嘛。記唔記得 Switch 啱啱出嗰陣時，我哋日本特派專員喺度屌鬼啊，俾啲強國人搬曬啲貨走去日本買唔到啊！ 我解釋翻俾你聽，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因為我識一部分嘅，即係點解佢會咁樣買咧？因為佢買嘅正正就係第一批喺嗰度抬翻嚟嘅。咁如果佢想要個加長版或者縮細版，咁我又揸住部機咯喎。特登走去买部加长缩细，好似有啲戇鳩喎。但系今次支持各行，支持各货，因为佢哋一路入嘅情绪就系、是、咧，点解老入咁耐都唔入嚟咧？就因为佢入过嚟，即系小神游，大家用，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个历史名词啦吓。嗰阵时系惨输惨死，然后出翻嚟啊嘛。小神 N 六十四版嘅中国版卖咗几多部啊？50部， 几好啊！ 我听到吓。50部喎， 慘喎， 唔 係 50萬，唔係5000，唔係500喎，50部 咁大 喎。我聽到嚇，Game Boy Advance 好啲，好啲嘅，但 係唔係講 Virtual Boy 嘅， 唔係因為 Band 六四 到大啊，屌啦 ，Band 六四零嘅問題嘅 ，Band 六四就已經係， 但係個數真係太難睇，然後佢黯然退出，所以啲人話：喂，當年就係我哋支持唔夠，當然亦都話當年冇錢啦嚇。咁佢哋叫啲鬼要黯然退出，今次佢哋再出中文版，因為佢前排開始又搞啲中文版啊嘛，出中文版啊，咁真係有各行主機咧，我哋要出力去支持佢，等佢出多啲中文版，即係覺得即係知道我哋個市場幾大，做多啲中文版，即係佢又唔係真係想養兔殺嘅，但係佢就點講想出於咁嘅心態，咁然後咁我本來揸住部舊機，我都想換嘅啦，我都想換部細機或者想換部長機啊，長機係指落力加長版啊，即係個電多咗嗰嚿。咁既然係咁嘅情況下，咁我咪順便換機咯。即係佢係有好大扎啲咁嘅人嘅，所以唔係話佢冇機而去買機，好多係第二部嚟嘅。即係 咁，即係嗰度唔算係咩錢啫。我要買部可以享受到，可以玩得好啲嘅，咁點解唔買啫？ 唔係咁啊，因為好多人咧之前 like 出嗰陣時已經係急不及待買咗 like 啦，然後就 係啊，就係話呢樣嘢咯。即係有部好啲嘅，咁咪買到啲嘢。 原版嘅就插死咗喺個座度，喺屋企攞部電視玩。然後細嗰部就攞出街玩，係有啲咁嘅人嘅，即係所以佢只不過係呢啲係冇買唔切冇買 like 買或者係加長版 真嘅喎，喺嗰一 pat 石面前呢啲機買機先算得乜嘢？ 所以唔係話佢咪話呢個解釋完啦。總之佢就又咁啊，非常之熱情嘅狀況之下，個銷量係非常之高到我都有啲嚇親嘅，即係唔係佢哋講完啲咁呢扎咁嘅熱情如火，即係因為佢哋喺度 sell 緊，我話叫我買，我話我唔理黐撚線。我就算買我都買港版或者日版啦，借幾撚時輪到你港版啊？ 所以就係以前買，佢有冇 P 佢冇， 唔係咁我有揀，應該要揀你個版， 一佢冇區碼，二冇電壓問題。佢使唔使买？都买，都买。 有冇审查咧？最紧要呢样嘢，喂，大佬。 审唔审查就唔讲啦。 唔关事，其实不就要买，唔算买白板。 因為結果出到嚟咧，佢哋而家就係唔知到底係堅持好定係覺得俾人兜巴刮咗嚟好啦。 Yeah. 首先個大前提，中國代理版係冇平到嘅，呢個係第一樣。即係因為如果佢平咗咧，你都仲可以話心甘命比較心甘命抵少少。嗱，我都平咗嘅，咁有啲嘢少咗，咁啊都可以接受啦。 等價交換 啊！你都可以咁樣說服自己，因為以我所知啊，當年小神遊係賣緊好似一半價錢嘅，總之係平咗大折嘅。即係佢而家連一小折都唔平俾你，正價賣俾你。 正常喎、周圍都唔夠貨。 咁然後問題就係、是，咁你結果就係出到嚟啦。咁啊，結果係乜嘢咧？係一個都幾淹下，淹過得幾緊要嘅版本。第一，佢係上得網嘅，即係佢個鎖，佢係 eShop 係上唔 連到外國，即係中國 國的 eShop 的嚇。然後佢係唔可以 login 完嘅呢個地球版嘅 account 嘅，即係因為你喺地球任何一個角落買 Double Speed。然後開個 account， 你本地 account， 然後你喺地球另一個角落開一攞一塊買部 street， 然後將 account 轉過去係完全冇問題，或者調翻轉都係。 唔係，即係地球中國除外。 地球 呢邊 都係。中國不在地球內啊嘛，呢個我哋新聞每一次都要睇一提㗎啦，反正。 係，根本已經唔係新聞嚟啦，已經。 係啊，即係咁問題就係咧，如果你買啲外星 street 啦。咁而家就係你外星嘅同地球嘅係交換唔到嘅，無論你係地球嘅帳號想換落外星嘅機，因為嗱啱啱我講， 因為最正就係頭先你都講，喂舊機換新機，或者第二部機，個 account 唔通喎， 咁你咁正常嘅諗法，梗係要將個 account 掟落去噶嘛。即係咁你先玩，你先你冇理由會開個新 account 咁咩噶嘛？咁你 唔係冇理由啊！而家咪好大理由要開個新 account。 你之前啲記錄啊嗰啲冇 kill 曬啊嘛。即係，但係問題就係、是、佢就係唔俾，無論你係地球外 account 轉翻落地用地球嘅機，或者係地球嘅機地球嘅 account 要轉落呢個外星機都係唔得嘅。咁佢哋又因為點講咧？冇平到淹過咗兼冇平到，即係因為佢話上唔到我所知係上唔到 eShop， 即係所有 DLC 同你冇關係啦。即係你開而且係冇呢個，暫時係冇中國版嘅 eShop 嘅所知就係、是、佢個所謂殘廢應該係冇，佢個所謂連你 eShop 原本個位連到嗰個西咧係冇嘢買嘅，即係咁呢啲對你都可以忍，你即係呢啲閹割所謂嘅閹割你都可以忍，隱私隱料 safe 唔可以忍，即係對玩家嚟講 safe 係命嚟噶嘛，大家明噶啦，即係佢係轉唔到過去，咁然後你就。即係最慘係乜嘢咧？部機到咗手，因為你係訂噶嘛，全曬一齊到咗手之後，你先全曬嘅。如果你係買嘅話咧，你仲可以消息靈通少少，一開賣知道那嘢，屋企收翻轉頭。即係，但係而家問題就係你係訂嘅，你要麼就塌訂啦嚇。塌 訂 咯，退貨。以我所知，佢嘅訂咧係全訂嚟嘅，即係你係冇過數，但係信用卡俾咗錢嘅。 唔係，重點係有冇呢個退貨服務先？ 嗰啲乜知乜保嗰啲啊？即 係 可以退貨嘅咩？ 係咯，即係你訂貨可以退嘅嘛？你最多咪攞唔到 嘅 全費啫嘛？ 可以退㗎，唔 係 嘅咩？ 據說會扣住喺 啲網購可以 保入邊，去扣住喺 GDO 保入邊。好 Q 麻煩咯，要睇對面有幾爽快。如果對面好爽快嘅話咧，咁你可能隔段時間可以攞一翻，而且反正喺 GDO 保入邊，你都可以照用噶啦。咁如果唔掂嘅話咧，我以我所知可以隔三個月到半年你先攞得翻嚿錢嘅，即係甚至卡住一半天掉，卡到天荒地老，我都聽過嘅。 唔係卡落消失咗咩？ 不過就我相 邊壞帳啊呢、 咁騰訊會唔會令你驗一我就唔知道啦。即係呢、這個即係聽唔明驗咩嘅自己 Google 啦。即係總之就係呢一位呢個代理商就係騰訊嗰邊啊嘛。佢好似變成，好似將會變成騰訊自己有一套，即係 eShop 又好，啲乜春到啦，全部有騰訊自己一套。所以啲人就話呢個係騰訊專用手提機，即係我哋騰訊中意。 呢個雲商店啊，呢個。 我哋騰訊中意有自己嘅手提遊戲主機啦。即係呢個當然係諷刺啦，唔係冇人白痴到咁嘅地步。即係總之， 但係佢哋而家就係好處於一個好尷尬位置，就係、是、自己受到非常之巨大嘅傷害。但係之前豪氣壯語話要支持各貨乜乜七，即係支持各行啦，支持各行要支持中文版，就自己咩點樣鐵鋼任粉，因為係 呢啲就真係咩叫做大佬都唔割啦。 啊，即係佢而家 我想講割唔到應該我係 處於一個唔知割定唔割嘅情況，因為 你揀咧，其實 走又唔得，走係唔係走又唔係， 但係可以拍台屌老母完，拍屌騰訊 嚇住玩咯， 然後退費，然後從此就翻地球玩地球。 但系叫住玩真香 喎、 啊， 咁你咩真香？ 真香、 啊，即系调翻转讲，我部 PSP 应该系 PSP， 我部 PSP 系玩香港港货，点解啊？唔通真系贪佢香啲咩？贪佢平啫嘛，当年即系 PSP 啊。 不过而家依然有冇所谓啦？ 港货始终平啲，港货始终 系。而家依然就不系，因为而家你买啲嚟话。我買啲香所以國際版咧係平係平好多嘅， 即係而且你圍起嚟你都有人整啊，你下下要寄翻日本係咪先？即係總之就係通常都貪佢平，同埋香港版買 game 平啲， 平好多。 但係講到 game， 頭先都冇提，各行啲 game 好似都係要審查喎， 係 係咯， 放嗰只出嚟啫喎， 即係而家通過審查佢得一隻咁大把啫喎。 仲有一個就係呢個不過咧就有個衰唔曬嘅消息啦，叫做你如果係買卡帶版嘅，即係實體版嘅，你買地球版嘅卡帶係插得落去外星版入邊嘅，冇問呢個暫時 冇區碼咯。 反翻轉就好似 都 OK， 都 OK 得， 應該 OK 啊，冇翻轉唔得嘅，冇咁奇怪啊。 但你唔知騰訊幾時會搞鳩你封鳩埋呢樣。 但係問題就係其實有好多 game 咧已經係冇實體版噶啦。 一來啦，你二來就算實體版都好，啲 DLC 咧。 哦，即係三國大戰一出咗之後，900億一套衫啊嘛，俾人屌反艇。 即係。咁即係呢啲，即係咁咪講緊。 你從來依家你個實體版都係空殼嚟㗎啦，其實。 即係等於當年講緊我雖然係買港版買港版嘅 PSP， 但係我 project Diva 都係買日版嘅，寫咪係確認咗日版個 DLC 通，我先嗰一代我先去買港版，因為 DLC 唔通會好撚大鑊㗎嘛。即係你佢肯俾你個施捨，因為港版有部分 game 係會通嘅，有部分 game 係會通，甚至有部分係港版有上架，甚至會平過日版。咁嗰啲你咪好開心咁買咯，即係有咁樣嘅嘢，但係未必啊。咁騰訊做成點咧？就即係我諗大家對佢有幾有信心，視乎你對騰訊有幾有信心啊。嗱，雖然我只能講騰訊雖然喺遊戲作為一間遊戲商。在中國來說未爛到貼地， 暫時我對他的股票價位都挺有信心的，暫時 啊，講一下這些其他遊戲新聞，講一下首先就是 Game Award， 大獎就是隻狼拿冠軍，不過這個不重要，因為其實隻狼是好評如潮的，這個不意外的，贏了死亡速遞。那就重點就是 Xbox 宣布用新機 Xbox Series X 還是什麼死的 咩啊？雪櫃啊？ 係啊，就簡稱 咩嘅雪櫃噶？ 總之就係雪八有話有8K 輸出。 保持個傳統就係你睇個名咧，係唔知佢代係唔知係邊一代。睇個名係完全唔明佢第一個，佢第一代叫 Xbox， 第二代叫 Xbox 360，第三代 Xbox One， 第四代叫 Series X 啊。 嗱，第一呢個名應該未定嘅，仲要其實幾搞笑噶。你依家叫 Series。但好像說呢你 Xbox One 都有 Xbox One S 就有什麼教的你可不可以改成正常充正常一點、 我正想說就是除了360的辨識度比較高一點之外呢每一代你都嚴重懷疑其實它是不是第一代每一代它都可以嚴重懷疑其實第一代是加強版、那些東西 那不是無印的辨識度很高的不要這樣啦 無印就是第一代你都是懷疑它是第一代是不是真的第一代呢我又不是很肯定 嗱，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依、這個係即係遊戲消息就係、是、任天堂Game Awards 市場研究機構啦 ，NPD 啦，有好有名噶啦，就宣布咗任天堂明星大亂鬥已經超越咗街霸街霸二，成為咗美國最好賣嘅格鬥遊戲。 仲要系格斗戏，一入边又从来唔承认依系格斗游戏嘅。 又但又真嘅，英姐话系动作啦。 系啊，但系喺美国嚟讲，格斗游戏实在都系当格斗游戏玩。 又真嘅，好老实讲句啦，李佳霸二话就话佢始终主要市场都系街机嗰边，你即系家用版的街霸二期， 其实销量都唔差，非常好。 我知非常好，但系。即是你不代表你就贏到街霸二咯，純粹講 嗱，好簡單就係喺十一月嚟講，美國應該正常講美國啦，就係賣出1571萬隻，即係美國大亂鬥。 即係問題就係、是、你要明白一樣嘢，問題就係、是、即係我諗，只要阿英井肯再做下喺度，即係唔係嗱，冇當冇放啊，好認真噶，呢一代啊都唔係老鳳俾你噶。即係嗰陣時應該想話要收山啊！應承話想話收山，講咗兩次啦已經。 收山未必隻 game 就收噶嘛，可以繼續噶嘛。 大亂鬥冇應承，我真係會覺得會走樣。 我走樣還走樣，屌！而家 K 社冇咗小島神咪一樣有 survival 咁的嗰只。 咁走咗樣之後，仲賣唔賣得咁多隻就另一回事嚟噶啦嘛。 咁啊係， 即係咁。所以但係佢目前如果佢又係一啲唔再有做，繼續唔再有做，因為佢嘅話咧，佢要再超越翻自己，其實真係唔好難。佢真係一次又一次係要最好嘅，即係你覺得佢可以，你覺得佢已經做得好勁噶啦，但係佢下一代可以再好玩。 好啦，就聽你入咗嚟咯，仲有好多 SNK 啊、街霸角色未入嚟噶。如果大咗角色，佢等你加唔加？佢中间就系加新角色啫嘛，加新角色就得噶啦。之后即刻玩 嘅系统啊，佢系卡嘢嗰啲 现成噶嘛，佢唔需要搞太多嘢。 佢动作部分同埋其他系统部分都一路有改进嘅，你有冇讲到佢好似其他地方冇改进咁啊？你攞翻只大乱斗 DX 翻嚟睇，你攞翻嚟再嚟打一次啊，系唔同咗好多噶啦。 不过点都好啦，即系入天堂，即系一路继续赢落去。 即系咁呢个就咁好合理嘅。 啊、 不過啱啱你講呢個連體遊戲就我再想睇翻，再想睇翻另一單，即係呢個 IGN 嘅即係連個年度遊戲個投票，我諗真係可以咁小學雞嘅都，即係你作為一個雖然大家都知道你當然係冇乜公信力可以 IGN 係想點啊？ 即係但係咧，作為一個咁大嘅評分網站，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小學雞？即係偏見都算，因為你大家都知佢啲評分幾多偏見噶啦嚇。 偏見一定有嘅，偏見就問題睇去咩程，去到幾搞笑嘅程度嘅啫。 即係六點九定六點八，突然間唔記得咗。即係我唔知佢係想貫徹呢一樣嘢啊，因為佢啱啱出啊。如果大家我雖然大家應該知嘅，但係如果你突然你係啱啱放監出嚟嘅，我提一提你啦嚇。喺《死亡鋼鑽》出嗰陣時咧，咁就各大即係點啊，好多人都讚口不絕啦嚇。咁啊，然後有一個西係俾佢六點八分，應該六點八啦，如果或者六點九，我唔係好記得啦。咁啊，嗰個西就係呢個主角 IGN 啦。咁啊，佢就話其實我覺得我調翻轉覺得佢講嘅其實算中肯嘅。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是、其實咧，小島秀夫啲遊戲咧，依、这個問題一直都存在，只不過係嗰啲 fans 覺得。依樣嘢佢優點，但唔係就 優點。我覺得呢個不是重點。 係啊，唔 係 重點。 即係啱啱講啲嘢讚否兩極嘅，好容易出現嘅地方就係、是、佢你將個 focus 咗去一個弱點度，咁你咪覺得係，我覺得套嘢係垃圾咯。 但係少咗 fans 係佢唔係問題噶嘛。 你 focus 咗佢個優點度，你咪覺得佢係優，佢有嘅啦。 佢一係啦。 同埋我之前有分析過噶啦，你對呢套嘢究竟係讚定否咧，好容易會受到你影響，就係你到底玩唔玩得曬只 game。因為得十幾 percent 人玩得曬只 game 啫，定好似八 percent， 總之十 percent 附近啦。 因為好多人有儀式化，變咗儀式化玩咗。 唔係打多一半就覺得好，打多一半覺得悶，丟難玩悶丟，咁就咁簡單。咁然後如果係呢種人評佢俾佢低分，我覺得都好理所當然。 好正常，因為你 由佢嘅評，佢又俾佢除咗分數之外，有個評語啊嘛，就係、是、個遊戲系統唔好玩。咁即係好明顯就係佢冇。可能冇 care 過，或者係覺得呢個不是重點。 因為少依個少到問題嚟嘅，少到啲嘢。 少到啲嘢，大家都知道劇情係一個好重點嘅地方。如果你唔 care 佢，如果你唔睇個劇情嘅話咧，只 game 就會好大鑊嘅。 講真啦，冇話遊戲性都有問題咧。講真，只 MGS 唔啊，其實要真係要挑剔佢遊戲性，我挑剔到一啲係啦。雖然我但係。 所以即係咁俾佢嚟，即係 少fans，我都挑剔到佢嘢啦。 所以咁就所以咁嘅情況下咧，其實佢呢個分可以理解，雖然就我覺得有啲偏頗，但係一個可以理解嘅偏頗。咁當然就俾人屌到反艇啦。咁然後佢仲要繼續撐啦 嚇。啱啊。 咁正常都係合理嘅。咁然後搞投票，咁你搞投票咁。Game of the Year 咁，你冇理由，然後佢真係做咗個冇理由嘅動作，佢冇加死亡國先咯。佢個 list 入邊， 哇，講過啲， 俾人屌到開花，即係結果就係、是投咗7000票之後，佢先死死地係俾人屌到塞翻個死亡國先落去。但係問題就係呢個系統，應該系統原本就係咁嘅，投咗票唔准蓋。我當然我知大部分都係咁樣嘅，投咗票就唔准蓋。但是这样的情况下，你半路中途加回下去，那前面7000票应该有若干比例的人原本真正心目中的 Game of the Year 是死亡恶钱的。但我想这个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这件事实的嘛。他这样出路线之后，他依然砰砰声升了上第一名。即是他因为他的不是中期，然后最终他是一路 keep 住滚动给你看的结果嘛。咁佢就話：唔係啊嘛，咁樣都上咗第一名？你哋到底識唔識玩 game 㗎？即係唔好再投呢咁嘅垃圾 game 啦！即係佢，因為佢眼中就係、是、只 game 係垃圾，然後咁樣係因為我之前話佢垃圾，你哋嫌上乜乜鬥氣咁鬥，要將佢鬥上第一名。咁當然我不否認可能有呢個成分， 實實都多啦，係啊。 但 係 對好多人嚟講，喂，老實講，上年到底出咗幾多咁大把？如果我是一個小島粉，覺得他是第一名，真的很正常啊！ 唔係，依講真喺網絡上依啲咁嘅嘢， 而且如果我是嗰10%，我是玩完隻 game enjoy 到隻 game 嘅，我覺得他是 game of D 啊！我覺得真的不是問題喎、啊。而且就話一係你當你係即係你係呢個 Konami 黑到咁嘅地步，人哋隔咗咁多年，終於嘔咗隻 game 出嚟，然後你覺得玩得唔錯。咁然後你覺得佢 game of the year 有咩問題先？但係佢將佢全部都打成係為咗唱反調或者鬥氣而咩？ 咁小學雞嗰啲 真係好撚小學雞，即係雖然佢最終又冇錯掉咗佢個第一名嘅，咁即係唔似有啲90%又錯 Q 掉咗個第一名。雖然嗰個就原本就講咗明唔係票選冠軍咁啊，算啦。咁啊，即係咁啊。不過就點講啊？只係呢個 IGN 嘅俾人數臭的時候，再多一單咁解啫。反正佢類似咁嘅動作， 咪我覺得呢類網站佢又唔好介意問題。講真就係嚴上有時都係一種宣傳嚟嘅，尤其是呢類網站。你冇有時講真冇新聞，你炒新冇新聞就炒新聞嘅啦。 講咗句都算係不完全是錯的話，呢句咧我覺得值得大家諗嘅其實。但雖然佢哋講出嚟就好少學雞啊，就係、是、如果你隻 game 唔係小到做，係冇人咁多人嚟嘅，我覺得有少少廢話。 好認真，梗係啦，唔好玩啦，因為佢小到受苦怪小到苦個名，但係咁多期待啫嘛。 呢個頭咁啊，當然對隻 game 嚟講咧，都係如果佢唔係小到受苦嘅 game 咧，未必大家會放兩樣嘢。第一題負面嚟講就唔會放大檢視咁多問題。如果係個無名工作室， 或者咁講，如果唔係小到受苦工作室嘅話咧。根本不會有個10% 玩曬佢。 誒，呢樣有兩，唔係有兩。 但係講就少，但係應該咩啊？少咗豆腐就係我知道你敗因喺邊度，我忍你。但問題係，如果唔係少咗豆腐，我不如忍你咁耐啊？ 咁嗱，呢個第一種，呢個係正面方面嘅，再一種負面方面呢個負面方面嘅。如果係正面方面咧，就係、是如果唔係少咗豆腐，而喺間無名工作室，喂，淨係咁 Q 靚嘅畫面。都已經值翻啦， 都係。 喂，佢真係因為如果你仔細分析一下啦，佢真係好識將有限嘅機能，老實講啊，你要塞落只 PS4 入邊 ，PS4 啊，2013年啊，個 GPU 得2.4個 T 嘅浮點運算啊，而家講緊新嘅係講緊萬位數啊 ，T 啊都係單位都係嘅浮點運算啦、啊。你諗下，差咗咁多嘅性能，佢都可以做到咁靚。如果一個無名工作室仲哇～神作啊，只是畫面都神作啦。 咁， 即係所以你小島呢個名咧， 係的確係會引人注意嘅，但係會唔會係令到佢個評價上升或者下降咧？我覺得兩邊都有個又 咁講，因為小受科加上你又有大水喉肥住你，你依樣大家覺得就你有咁靚係應該嘅。如果無人工作室就係、是、哇，你 經驗咯， 經驗啦，依樣就就有噶啦，依樣 所以就話你佢呢句係事實嚟嘅，但係事實，但係喺個阿媽都係女人嘅事實，並不足以作為一個辯解嚟，並不尤其不足以作為你彈弓手嘅辯解。你到底話咧點撚解你會將佢拎走咗佢出嚟先？你點解會要後邊俾人屌到開花你先放翻入去先？即係不過算啦，呢個 DIY GM 都 即係佢最戇居係放翻入去啫。 好咁，佢堅持到底都係俾人屌嘅啫嘛。 唔係個問題就係講緊，喂，堅持到底俾人屌，仲可以話自己型？你彈弓手都繼續俾人屌， 咁樣衰少少，咁啊，唉。好啦， 仲有一單就唔關 games 嘅，都係嚴重事件。咁就呢、這個又係何東昭儀，點解最近突然間又見翻曬嗰啲成 Q 又見佢個名開始，啊 OK 啦。即係咩事咧？就咁啊，佢就其實同啱啱講嗰單另一單錯掉。 今次終於嚴上到啦， 嗯， 因為上集嗰單其實冇嚴上到噶嘛、 啊。今次嗰單真係嚴上咗啦。咁就就同啱啱講嘅另一單票選有關，都唔好咁隱晦啦。時代雜誌嗰個票選，我諗大家應該知噶啦。時代雜誌風雲人物，如果你唔知嘅話，就米成日都叫米 Q 做香港人，係咪好衰咧？不過我真係覺得你係香港人，你應該會知。即係 OK， 咁佢就係、是、佢票選最後五強，結果香港抗爭者啦，我叫咁啊，佢係以呢個 90% 左右嘅票數，以票選係第一嘅。咁但係佢最終就係、是、揀咗呢個票選第十三，唔係第三，唔係十三，第即係五個入邊第三嘅呢、這個都咩十六歲嘅咩環保少女啊！我唔識讀佢嘅名，我姑且叫佢環保少女啦。雖然我覺得佢唔係好環保，不過唔緊要。咁啊，所以就會有啲人就會真係， 我又諗起我啲網友俾佢嘅花名環保吹少女。 我抵，即係爭學緊住喎。 冇啦，佢副專用。 死人咩？ 我哋咁佢就講一啲女啊嘛，佢就即係話點講啊？即係佢話，如果我係呢個世界嘅黑幕支持者，就會一樣會將佢推落個絕望嘅深淵，然後恥笑佢。即係佢想講嘅就係呢啲得把死人，佢想講嘅應該係指呢種得把死人口嘅理想主義者，佢想呢種講呢種。不一定坐交嘅，有交都可以得百死人口，你想知啫？ 唔係啲交嚟噶嘛？ 總之就係交啦，即係然後仲要話呢個要喺佢面前食肉食得好美味，然後等佢後悔到哭出嚟，佢咁大概咩意思啦？咁啊，然後就俾人屌到開花，咁啊兩個樣嘢啦。第一就係、是、環保大曬啊嘛，呢個時代嗱，老實講啦，我覺得佢嘅言論係如果作唔係作為一個公眾人物。的私下言論咧，我覺得真係冇乜所謂，即係因為第一就係我呢個禮拜真係見到非常非常非常之多，我都只能講係，喂，把口唔好咁瘦啦，即係你唔爽佢咧，唔爽佢還唔爽佢，唔使咁毒嘅把口，即係或者係。鬧完就算啦，即係 唔係即係咁啦。佢喺依位小妹妹，有時好難即係，唉，我想守孝。 因為作為一件自稱左膠，我都覺得呢條靚妹得把死人口。 同埋唔係，同埋就係佢係成佢係咧，俾各大媒體佢張相又係呢部影相，點解咁樣衰嘅咧？樣衰到係嘅真係，如果佢係羅莉嘅話咧，會令到好多羅莉控突然間覺得我唔係羅莉控。嗰程度嘅 覺醒嘅話啫， 覺醒戒毒啊，內容戒毒，內容戒毒， 我又想批評佢嘅外表，我對三次元真係冇咩興趣，老實講。 你選啦，又 即係只能講佢，即係老實講係咪實至名歸咧？又視乎你點睇風雲人物呢四粒字啦。 唔係，有一樣就係，大佬， 因為呢個唔 係， 因為呢個 但係 公開嘅嘛， 冇乜 sense 嘅，大佬即係。呢條靚妹身為一個被傳媒捧咗上神台嘅人，咁身為一個傳媒機構的， 即係定義嘅風雲人物啦， 定義嘅風雲人物，好合理喎、 即係因為我同人，我同部分都幾興到火屎嘅人解釋過噶啦。佢哋呢次唔係頒諾貝爾獎啊，即係唔係呢啲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即係唔係講貢獻噶。 因為佢商日日喺咁嘅就係、是。佢份雜誌，因為做商業雜誌，所以商業雜誌 即係咧風雲人物咧，用翻我哋香港嘅有少少死語啊，叫佢風頭突嘅咋，即係邊啲啲期邊個好 Q 紅咧，就係、是、風雲人物噶啦。你明唔明呢樣嘢啊？即係咁佢的確有 咩何君瑤啊？你講嘅 嗯，香港 都得㗎，係 啊， 你仲得㗎，其實 咁如果香港票選，香港選咗佢做 係阿謝振英都可以係嘅，其實。 即係你選咗佢，你即係你香港選個風，選阿何君瑤做風雲人物，然後你話佢，喂，佢鄉黑咩咩乜乜如何那樣咁喎？ 咁佢真係風頭等啊嘛！ 咁佢係風頭等啊嘛！ 乜尤其是喺傳媒眼中更加。 雖然時代雜誌嘅風雲人物通常都係正面嘅，但係時代雜誌又未選過暴君做風雲人物咩？係咪先？咁呢條交 仲要講緊喂。Time 怕咗，即系买大陆怕都唔系新闻嚟。 系唔系买大陆怕？我就我唔敢一口咬定，可能有咁嘅成分，可能冇。我冇咁样一口咬定，但系佢拣佢做风头等，我觉得可以接受。虽然我都觉得佢唔应该拣佢。老实讲，我真系嗱，可能话系观察偏差啦。全世界最风头等，仲唔系我哋香港人？我真系老实讲，真系。半年嚟幾 Q 多頭版，我哋攞 Q 曬，佢攞幾次頭版啫嘛？我哋十幾二十次喎、哦，係全世界嘅頭版都係我哋攞喎，邊個風頭等啲啊？即係你淨係講呢一樣，都應該係我哋贏啊！即係不過咁佢揀，佢喜歡啦、啊。即 係最緊要你講到明、票選係只作參考嘅啫嘛。 咁、所以就係會有大量嘅人對佢作出諷刺。雖然我都覺得呢方面佢幾無辜嘅，個獎佢冇報名，亦都唔係佢主動 被代表啊呢、 這個啊，佢俾人頒咗個獎，唔關佢事，即係唔係話唔關佢事，唔係佢做嘅呢、這個動作，即係然後將香港抗爭者搓咗落去， 咁又唔可以咁講嘅，即係真嘅。你咁唔怨嘅咪割席咯， 咁佢冇啊， 學啱嘢 咩啊？朱峰就去問佢啊，你會唔會支持我哋啊？啊，冇，當然啦，我哋 stand with you， 我哋 stand with you。當佢 you 就唔係指朱峰本人啦，係指香港人啦。咁即係最終都係得罪咗中共，幾可愛。總之就係因為咁嘅情況，有唔少人將會捉個冷 嘲熱 諷啦。 今時今日唔得罪中共其實有啲難度 啦。咁總之就係何東將佢對佢冷嘲熱諷如何那樣。咁啊，然後啲人就屌鳩佢啦嚇，咁啊就話佢即係弄佢，喂何東算公眾人物都好撚勉強咯，老實講。 就 係、是、咯，即係如果你話十幾年前，咁都唔可以勉強算係，而家真係你講何東招宇呢個名咧，真係要識嘅先識咯。即係咁佢講啲。其實都幾 style 嘅嘢咯。其實佢講嘅都係。 唔係啊，即係最緊要嘅係，喂，幾時一個小説作家興唔興再傾啦、已經俾人當公眾人物㗎、 而且佢講嘅係，如果我係啲啲咩終極大 boss， 啲奸角，佢係咁要，佢仲要加嗰句咁樣嘅，其實頭盔嚟嘅呢個係，唔係佢諗㗎，即係係咪真係佢諗？ 但 係 頭盔唔係咁硬 嘅。戴得唔係咁穩啦、如果我話咁佢個如果係好合理嘅喎，我作為一個惡役，我真係會搞鳩佢嘅喎，係咪先？我好正常啊，即係反正嗰個有部分人認為佢係惡役嗰個，都真係搞鳩咗佢咯。言論上啦，即係咁有乜問題咯？即係我覺得佢講嘅嘢係好合理嘅，只不過係唔太謹慎，即係日本人講法不謹慎，一個不謹慎嘅發言，然後嚴上咗。 OK 啦， 我哋提呢个嘢，死鸡讲一啲唔关你事之事嘅嘢。 OK 啦，差唔多。 我哋一半都系讲紧个风云人物。 好啦好啦，成日差咗成个钟啦咁又。 我但仲有个副播未讲喎。 系 咩？边单？ 呢个 唔系，大家有冇留意嚟紧有套都算动画嚟嘅 Sonic？ 哦，嗰只哦，只嗰只室系咪停做定系接定咩啊？ 而家就講緊間公司，因為其實就都叫做 斷咗兩隻臂嘅啦，叫做係，因為佢其中最大嘅温哥華燒掉收皮。咁究竟係唔係真係完全關呢個砍掉重練嘅 Sonics 事咧？冇人知道。 不過最少就係砍掉重練咗之後都 OK 好睇 ，OK 見得人啦。 終於見得人啦。 其實老老實實，如果你有 3D 而且係有毛嘅 3D 嘅情況，即係唔係嗰啲光滑，因為佢動畫化嗰陣時咧試過係描述到佢好光滑嘅，有反光嘅身上邊。咁如果你唔係，因為有毛嗰種咁嘅 3D， 即係類似比卡超神探嗰種咁嘅情況，我覺得 呢套佢都有份做嘅，因為 我覺得 OK 嘅啦，已經。即係我以防大家唔記得咗啦，我再提一提啦。就係、是、當年出完之後好難睇嘅之後咧，就係SEGA 嗰邊緊急派人過去督住佢搞翻執翻掂個帽。 哦， 因為原本居然係冇人督佢，冇人做過現場監，唔係現場啦，做過 應該咁講啦，即係 SEGA 唔 care 自己啲 IP 都唔係新聞嚟㗎， 冇人做過個品質監管之類嘅問題，即係。咁即係你畫完張畫都會有個作畫監督過嚟，總作畫監督或者人設啦。 唔係，你記住啊，好多時日本公司賣咗個 IP 俾鬼佬之後咧，就唔理噶啦， 就殺手人寰了。 如果唔係，當年都唔會有呢個全身退化啦。 即係所以就係咁做出嚟。咁而家呢個咧就係佢哋插手干預，而且應該係連技術層面都有干預，有。落埋過嘅，即係佢哋有技術支援過埋去，即係唔係淨係監住佢點樣做，係技術支援都過埋去。咁嘅情況下出嚟嗰個咧，就見得人噶啦，真係見得人。老實老實講，你話我聽，佢如果係用呢種形式佢去 3D 化，我覺得都係差唔多咁嘅款噶啦。 但係即係幾慘嘅，因為呢間公司即係呢個 Moving Picture Company 啦，簡稱 MPC 啦。佢嘅温哥華 Studio 係佢旗下應該係最大嘅 studio， 兼好似係加拿大數一數二嘅動畫 studio 嚟嘅。你過唔到聖誕啊，仆街！ 喂，你搞啲咁嘅嘢唔馬上執，算係噶，即係你俾，即係等你搞翻執翻掂啲爛攤子，功成身退，然後收你皮，咁咪算係咁咯。老實講，反正個點啊，後邊間公司成個企劃都冇收埋，純粹就係點講啊？這個落馬下台換人來做，老老實實啦，接手的是不是都是那班人？唉，我是非常地相信不少都還是那班人，即不會是另外找人再 做。 L Game 公司接了樓，新公司開，就是那班人。 即可能是，即怎麼說，我覺得有可能是一個財技來的，因為SEGA 應該可以保留追訴權，因為佢 先講啊，喂，交咗貨噶啦，有間公司接咧，同套戲冇關嘅，套戲會照上嘅。 唔係，我意思就係佢點解會接？有機會就係驚佢會走去告鳩佢，然後去咩？去追討翻佢個商譽損失、額外支出嗰啲損失嗰啲乜乜乜，要佢俾翻，咁佢咪接撚咗佢，然後咩咯？即係然後， 但係依家唔係接公司喎，其實 工作室可以作為一個法人嘅嘛？ 唔知啦嚇。 即係咁佢嘅情況可能被規，或者係純粹話加人頭，或者純粹唔一定係錢金錢上邊，可能係加人頭。嗱，係冇錯，衰 Q 咗㗎啦，人頭都交咗俾你啦。嗱，下次繼續有合作啊，大佬，冇從此拒絕同我殺曬冧。 但總之而家就加拿大同英國，因為嗱，呢間英國公司嚟嘅，佢本身是一個公司嚟嘅。英國同加拿大嗰邊都其實叫緊救命，就係話即係業界一紮人冇公開。之後會請翻再傾啦，即係起碼就同你講，有好多人聖誕冇能出。 即係咁，睇我應該冇事啊！你解散你遣散嗰下要賠錢噶嘛？即係你。即係等於， 因為 BBC 都有打粒佬出嚟講嘢，咁唔知啦。 我唔計你啲咩長期服務金啊嗰類咁嘅物頭，我唔知佢邊加拿大有冇啦嚇。你最少你代通資金啩、遣散費嗰啲你都有啦。佢應該可以。 咁但係個問題，新年流流去揾工，你都真係 唔計你要新年嚟，唔該你唔計你要聖誕嚟過，但係你應該可以過個肥聖誕先啱嘅喎。 你袋多咗錢袋，你即時錢。 係呢個 moment 係咯，即係唔係咁計數啊嘛，好多時大佬。 有啲啲啲，唔係我好認真㗎，啲加拿大同佬同美國佬， 因為最緊要嘅 係 記住，而家執咗間加拿大嘅 steel 唔一定要喺加拿大開翻嘅，班友未必。有人即係揾得翻工咁快嘅，即 係 學你話齋，你話財技都屌下先，咪一日公司，我走去蘇格蘭開翻間 studio 咯，我出去愛爾蘭開翻間 studio 咯。 即係我唔係一個話佢對對佢嚟講係一件好事，只不過係話未必真係咁大鑊嘅，最少呢個聖誕之內未必咁大鑊嘅。即係咁，我相信因為嗰邊係有咁嘅需求嘅，無論你開喺邊都好啦，最終都係要請翻人嘅，不過你可能要出國深造咁解啫。即係你冇忘記間公司入邊咧係有一部分，我覺得係唔少噶，其實不是加拿大人嘅。當然固然有啲成其實係美國過嚟啦嚇，佢係有部分係有唔少嘅部分外國人嚟噶，我所知嘅話，即係但係佢冇再細分美國啊邊個食我唔知道。如果你係美國嘅，其實好近嘅啫嘛。 唔係英國搞清楚先，英國公司嚟 嘅。即係佢有咩？佢點都好，佢係有唔少都係外國嘅，因為呢個業界咧嘅人才咧係好多會走嚟走去，我覺得就冇乜所謂，對唔係話真係冇唔係會，而且對我哋嚟講就係呢個業界唔會有影響。首先到電影交貨啦，佢之後都唔會有啲咩太大嘅地震咁啊，好啦。 好啦，再一單真係 真 真富 民啦。 咁咧就嗱，老牌聲優就井上真樹夫就心臟病去世，就享年80歲。最簡單就係魯邦三世嘅石川惠門嘅聲優，因為佢晚年差唔多咧，依廿年咧，佢淨係做呢個動畫角色嘅啫。而佢最後咧，佢因為佢都配個效果嘅舊版效果嘅，咁咧佢幫機戰 T 咧，佢配效果就係佢最後一次，應該係佢最後一次嘅遊戲演出。咁除咗遊戲，佢都仲有洋畫系嘅，係叫幾係超老牌聲優啊，80歲啦，新顏演繹嘅，去到最後都係，甚至佢最後嗰兩年咧，即係最近嗰兩年咧，佢仲開埋 Twitter， 開埋 YouTube channel 嘅，一個幾 in 嘅老人家。 不過都點講啊？81歲，啱啱踩到呢個日本嘅平均年齡，咁諗都算係少桑噶啦，咁啊。 应该咁讲啦，81唔算少桑，点先算少桑咧？ 冇啊，你真系 真系82歲寿命，60歲中年啊！ 你挑战咩日本人82歲嗰啲咩金毛婆人婆婆啲咩？ 我哋讲嘅少桑系讲紧以前平均年龄得60歲喎，佢嗰个年代讲嘅嘛。咁而家咁佢 超60歲其实都 OK 啦， 都踩到个平均年 龄。不而家80歲好普通啫，咁真。 即系相对于我哋成日见嗰啲，我哋成日报嗰啲富民，佢都算系。 好嘛。 老噶啦， 有70、80歲嘅老人家嚟，把田烧西施嗰啲依然咁劲。 好啦， 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加咁，因为今个礼拜多重要新闻，咁要讲长咗啲。OK， 咁下两个礼拜就应该过年噶，咁睇下过年有冇特集啦，冇特集都唔出奇嘅。好，下两个礼拜再见，拜拜。